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要和大家汇报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有十位从这个城市的东西南北赶来的好朋友，就在刚才完成了我们在这个冬天里最温暖的集结，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全新版本的歌曲，真的是全新版本的演绎。我相信此刻一定还有刚才跟我一起在录音机房里录音的各位好朋友，我们全新落成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特别豪华的录音棚被大家的声音剪彩了，很兴奋哈，我到现在还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所以我在想，我一会儿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告诉一下大家，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去支持我这档节目的。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朋友圈，你喜欢发朋友圈吗？在朋友圈当中，你是经常发朋友圈分享生活的那一个，还是国家级的潜水运动员？不爱发圈的朋友只是默默观看点赞别人，是这样的吗？说到朋友圈，我最近听过一个说法，说是爱发朋友圈的人更容易长寿，其实这真的不是传言。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家美国科学院刊曾经发表了一份学术成果来研究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论，说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影响的因素之后，朋友圈的活跃度与死亡率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在社交网络上越活跃的人，死亡的风险会越低。会有一点难理解哈，但其实也没那么难理解，因为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往往也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很积极地展现着自己，跟别人友好的交往和联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的命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和其他人的交往跟联络，我们需要分享自己，而分享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我们在明白了分享的同时，我想也就明白了存在的意义，你说呢？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 我赔了分开的冷淡，也惨了声音的无奈，这样转得慢，学着放得开，快结成伤疤的未来，请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我演了伤败终释怀，还念了无数段对白，爱爱爱，没有哭出来，血不流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爱怎么替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流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让 出来，却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怎么听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这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 是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傻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遗忘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傻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 还有什么习惯？还有在每个工作日的午后三点钟有来收听收音机的习惯吗？今天的暖场歌来自李霄云的一首《习惯》，收录在他的原创专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当中，很舒缓，很优美，对吗？他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描写的是在和恋人分手之后，习惯也在慢慢改变的一种状态。所以关于习惯，你发朋友圈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小习惯吗？还是说你现在还不太习惯在社交平台上来分享一下自己呢？其实可以大胆的放手试一下，就像松下幸之助说的那样，说向前一步可能会发现一条意外的小路。生活像什么？像山路，向前迈一步你会发现一条更好的路，让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有乐趣。所以尝试着和我们分享那些值得收藏的点点滴滴，我觉得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大家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图标，进入到会遇见你当中。我已经把今天合唱的合影发了出来，一共是有十位朋友，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都认识吗？以前都是彼此没有照面的，在朋友圈里聊天嗨地，但是今天一见面，我觉得好像一点都没有陌生感，好像是彼此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虽然我们可能都没有名，虽然我们都是无名的人，但是我们却很用心地做了一件事，在2021年的岁末。谢谢大家，更要谢谢我自己。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 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无名的人，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我也借着这首歌曲致敬每一位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刻，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的朋友们。 无名的人啊，车来了。 大家知道吗，有一位好先生昨天晚上就来到了电台周边住下了，谢谢你。为了参加我们这场温暖的季节，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有一些没有能够来到的朋友还托其他的人给我送来了花束，给我送来了甜蜜的巧克力。哎呀，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可能就是这样吧，我们不需要多说。真的很开心，在这个年末，我们能够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记录下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来记录下这些我们所有满满的情谊。到老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还会想得起来，2021年的12月17号下午的3点钟，3点之前，我们一起录制的那首歌。 看到别人被毕业的相片，惊觉自己已没多少时间，每个人都是一次性硬碟，谁都没有暂停按键。喜欢的人嫌弃我没有点，拍拍口袋发现我没有钱，爸妈唠叨哦一遍又一遍，难道只剩残壁断垣？Say no。每天醒来，身体像块断点，多想回去喝杯我碎碎念。每个人都是一次性硬碟，谁都没有暂停按键。才一转眼就过去20年，不 知不觉站在现实边缘，老爸老妈逼我考公务员，难道只剩残壁断垣？别怕别怕， Never say go, never say no。 薄荷绿乐队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写给二十岁的你》当中，专辑里只有这首歌，是在唱自己的感慨，也是在唱关于未来的决心跟勇气。这是一个风格很温暖很清新的校园乐队，其实在很多校园学子的心当中，薄荷绿乐队唱的就是他们的青春和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一些话，真的不仅仅在说给别人听，也是在说给自己听。所以不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给自己当下的呢？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进来看看吧，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灰灰。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直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 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大家会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些关于爱情的感慨吗？就像苏永康的这首老歌，1999年的老歌，深情款款的一首老歌，伤感又缠绵。都说爱一个人好难，而且在各种视频网站、各种层出不穷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当下，爱上一个电台节目，我个人觉得更是难。谢谢你，谢谢收音机前的你一直记得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钟锁定这个频率来关注我们。就像今天来参与录制的微小微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最冷的一天，但是一定是做了一件最暖的事，足以抵御以后的寒冬腊月。大家进来我们的聊天室看，我已经把今天的合影发了过去。10位朋友带给我暖暖的春意。大家不知道在我新落成的录音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笑得那样的自然，都是那样的真诚。一如大家在聊天室里给我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就像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一样，我也要对大家说一声，我要陪着你老去了。 和你一起挤在沙发上睡着，因为位置很小，可以紧紧依靠，电视还播放着老旧的影集，虽然都看过了，但可以再温习我和你的默契。如果你睡着我也不醒，午后的那场雨，决定今晚要吃过期的泡面也没关系，我们困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喜欢半夜肚子饿，你为我热的一碗汤，你一口我一口，昨天没说完的说到哪了，我们有一辈子能慢慢的说我和你的过去，从平行线走到这岔路口，如果爱是首歌，我要一直唱到不能唱了，是你这让我安心，我要陪着你。

куда зовешь меня? Ночь, луна, и снова два крыла поднимут прямо в небо. Налей еще вина. Ночь, луна, закончим этот день, твоя взяла. Не надо прощаться с мечтою, мне кричи, так высоко рисуй на облака. Время летит по венам, люди, стены, поговори со мною, ночь, луна. Спать одна. Ночь, луна, давай не прячь глаза, я не хочу расстаться. Побродим до утра. Ночь, луна, побудь сегодня с тем, кому нужна. Не надо прощаться с мечтою, мне кричи, так высоко рисуй на облака. Время летит по венам, люди, стены, поговори со мною, ночь, луна. 是一首很好听的俄语歌曲，歌名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夜晚的月亮。俄罗斯人的歌好像总带着一股很独特的南斯拉夫人的忧伤，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这个样子，在歌词和旋律的配合当中，给我营造出了一种类似于李白诗词的意境。夜晚的月亮嘛，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吧？把对梦想、对人生的思考都放在其中了。古诗词和现代流行歌的联系，是不是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很习惯于把它跟古诗词一样对仗起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好有诗情画意。诗词和歌曲一样，其实都是我们传情达意的工具，只不过刚好千年前的那位诗人李白和21世纪的这位俄罗斯歌手一样，有着一样的感慨，都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朋友圈里发现过一种这样奇妙的共鸣呢？很多朋友已经告诉了我，他们爱不爱发朋友圈，都发一些什么。比如说左撇子思思说，原来很爱发朋友圈，年纪越来越大了，圈子却越来越小了。

兔子先生咋不回家？妈妈笑着回答，流浪是兔子先生的特长。小孩子嘟着嘴说，兔子先生怎么不听话？兔子公公，兔子婆婆会想念他，会担心他。小孩轻声说，啊，兔子先生请你快回家，最爱你的爸爸妈妈在那远空盼望你啊。兔子先生笑着说，啊，小孩我也会想家，当渺小的我流浪的步伐还没法停下。 很温柔的一首歌，来自萧逸群为我们带来的《兔子先生》，有一点像童谣的感觉，对吗？用长大离家的兔子先生和小孩子之间的对话，给我们讲了一位游子对家的思念和对成长后生活的无奈。想家的时候你会发朋友圈吗？ 小孩哭着说，啊，兔子先生我不要回家，家里有个唠叨妈妈时常挨骂，屁股开花。兔子先生笑着说，啊，小孩请你快回家，有人会牵挂让人羡慕啊，别惹我哭了。兔子先生说小孩快回家，就算快长大，就算去天涯，家是永远的牵挂。兔子先生轻声说，啊，小孩请你快回家，无论在屋外还是天涯。 上千背包说，个人比较喜欢发朋友圈，其实很忙碌，也会隔三差五的发一些状态感想或者有共鸣的文章，不是为了秀，而是觉得朋友圈是给自己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是用心的，你会特别享受回头翻看的那个过程。来和你隔空击个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 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走。 好久不见的背包先生陈奕迅，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岁月如歌。有人问这首歌在唱什么，其实这首歌不仅在唱着一部电视剧的剧情了，这是经典的一部港剧叫《冲上云霄》当中的主题歌，也是在和我们一同来进行怀旧。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可能那种怀旧的气氛都会特别的浓烈，包括在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人也会觉得今天看到我们发的合唱的照片就很有一种过年的感觉，是这样的。而且我非常惊喜地告诉大家，今天的聊天室来了非常多连一道杠都没有带上的好朋友，比如我现在看到的用户3071WL 说我们一起写故事吗？好的，没问题，我等着你。还有这位安哥拉博古还是白骨都可以是吧。9021VF 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我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的好朋友会照顾你们的。还有3532五湖殿下0114，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我有一点受宠若惊哎。还有9094074840，大家好，大家好，常来啊。我们今天说你是一个爱分享朋友圈的人吗？因为研究表明常发朋友圈会长寿。我想这个有一点太功利了哈，但是我觉得通过朋友圈来记录下我们生活的点滴肯定是没错的，对吗？记录下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美好的点滴。五号线说，聊天室的一句问候，一个点赞，也是一种关心，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冬日里，是这样的。五号线的天气预报，可能有时候会晚到，但从来没有缺席过。他说，今天下午晴，北风3到4级，阵风5、6级，转南风3级左右，好消息。风小了一点点哈，但最高气温是-1摄氏度。夜间晴见多云，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各位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明天又是周六和周日了，我们节目休息。相见的时间是在下周一的午后3点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还会遇见你呢？最后的这支歌送上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岸上有山的人他还好吗？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叫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朝夕又交替。